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欢迎你们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周五的傍晚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科。 对，已经等了大家一个星期了。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哎，就是等了大家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够看到一个如此灿烂的我，因为是星期五。 对，明天跟他休息了。 哎，今天星期五，老白想跳舞啊。 还挺押韵的。 还好还好，其实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在此时都应该好好调节调节调剂一下啊。 是，今天外面的室温已经达到了这个31摄氏度。 对， 但是预报的是有多云的天气，为什么现在还是风和日丽呢？ 但是没关系，我们这儿有清凉的好音乐，还有这个旁边的小雪。艾科为你送上的及时的冷笑话啊。 好的 啊，对对，不定时出现，敬请期待。另外呢，今天除了好音乐和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内容，还有包括已经上升到900现金红包的白给100块之外，还有嘉宾安虎来做客娱乐最王牌，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吧。 对，期待一下我们这曾经的这位同行，他是怎么来去推荐他的好音乐的。 那今天 Goodbye Work 送上的第一首歌曲 就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可以跟唱的那种。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好的，这首歌呢我们要稍微准备一下，因为我打算跟着他一起唱和，这是我特别拿手的曲目。 夏日似乎逃不过阳光的肆意横行，闭起眼睛仰望，那是有手缝的缕缕青丝。夏天似乎逃不过泛白的浪花，留恋在碧蓝海边，脱鞋感受沙滩略带颗粒的点点粘连。夏天更逃不过清爽的耳语陪伴，傍晚熹微，日隆星辰，用欢笑陪伴点缀夏日的美妙畅快。冰块敲打玻璃，微风吹拂水面，树荫遮蔽烈阳。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谁属你的内幕夏日。 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到底是什么歌呢？我们已经吊了半天胃口了，因为当我请大家做好准备，可以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大声的唱和一下，我保证可以给你一个相对不错的好心情。忘了是哪一次了？ 怎么了？ 不记得，我记得那一次在现场唱这首歌给大家听的时候，最早一次唱这首歌给大家听。还是在当时的白米饭团聚会，那是2009年的时候。 淋我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 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能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没有什么那么多感慨，我只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哈，我们这边放着歌，您那边听着歌，咱们都可以在一首熟悉的歌里面一起大声的唱和， 对， 而也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就像我每次打开话筒唱的时候也完全当旁边的小雪不存在啊。艾克，哎，艾克人呢？ 艾克丢了，今天是小雪先生。 对，有的时候他会有很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说，哎呀，你一把年纪了你怎么能这样， 最终免费来一场 KTV。 对，但是我想说就是音乐其实给人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当你想跟着唱和开心的时候，不要去顾及别人的感受了啊，自己去找到一个那样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是你可以坚持努力去生活的最佳方式。 对， 对，就找到自己很重要嘛。 嗯，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给很多朋友发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勾起了很多回忆之外呢，而且很清凉。 对，我什么时候可以听到你也这种不顾形象的在节目里大声唱和一次？ 等我什么时候扔下我自己的这个偶像包袱之后再说吧。 扔下那你要多久才可以扔下你 complete 这件事情，就是完成你这个扔偶像包袱这件事情？我们前一位女主播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你要用多久？ 要不一个周末怎么样？ 好，我们就等着啊。好吧，等着你大声唱和的时候啊。好，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坎儿啊，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的一个坎儿是什么，你曾经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是什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要跟我们聊的内容，随时可以微信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觉得五月底其实就是夏天的一个坎儿，因为天气刚刚开始燥热起来，然后呢还没有到你完全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对，而且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就是五月底来的有点太过仓促，北京的春天又显得很短，怎么办呢？就是还没来得及减肥呢。 嗯，好，适应一下，靠音乐来调剂。我们来听嗨歌，这歌尤其适合在这样的周五和周末的傍晚或夜晚听哈。嗯，来听这首黄龄嗨歌。 冒喷他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什么阻挡着未来？冒喷他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首歌有一种翻山越岭的感觉。 我有时候就在想 Mountain Top Mountain Top 山高，是不是许嵩？啊，好冷， 好， 就开始了正式尬聊这个冷笑话的模式。 对对对，这才是你真正的你，对不对？有人说英语曾经是自己的坎儿，后来去了国外，然后呢，在一群不会说英语的人群当中，成功的迈过了这个坎儿，去的应该是非英语的国家，找到了自信。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到这个英语啊，就因为马上到六月份了嘛，对于很多准备要参加考试的朋友来而言，六月份是很难过去的一个坎儿。 为什么又说到这样子的不开心的事？ 好了，那说六一儿童节的话题好不好？ 对嘛，对，说点让我们心情可以欢乐欢悦一些的好吗？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正在陪伴你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先来推荐一个舞台剧吧，这是知名导演林奕华创作的《聊斋》，将于10月14号开始保利剧院上演。 这部戏呢是由资深女演员张艾嘉还有王耀庆主演的，而且是一部以现代人的视角重新演绎的《聊斋》故事。 先不说别的，就这两个演员还是就是张艾嘉啊， 值得期待的。 对，王耀庆，这都是也是演技派。据说呢，剧中的这个蒲先生是一位这个畅销书作家，还开发了一个 APP， 开发了一个 APP 叫做《斋聊》。 就有一天，这个蒲先生遇到了一位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胡小姐。 哦，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聊斋的酒店当中。 好，算是先推荐吧，因为时间还早啊。另外呢，就是孟庭苇2018寻梦演唱会的北京站，7月8号在北展剧场就要上演了。其实大家还记得她是上个世纪90年代很畅销的女歌手，因为总会有一些旋律就会飘荡在你的脑海里面。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来，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哎，真的有，哎，唱出来了。还有什么呢？ 5分钟的时间迈过了自己的坎儿。 对，真的啊，这么快？你不是说要有几周吗？还有谁的眼泪在飞？对，就是等等等等啊，还有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之类的吧。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应该尤其是70后和80后应该是一记童年杀。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孟庭苇的了解就是在于她的那个标签叫做天气小公主嘛。今天我们要打破她的这个标签，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幸福感的感觉。 对，其实今天要听到的是这个 guitar 的这个版本。幸福感这首歌来自孟庭苇。 你一向有一朵云的形状，我立马就会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吵闹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个信物吧，和一句小承诺送给了对方，当我沿着飞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我们还有两条英国国家剧院的原版呈现《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今晚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嗯，这部舞台剧呢，其实获得很多大奖。其实故事讲的非常简单，就是15岁的少年怀疑杀了邻居家的小狗，自证清白的故事。 嗯，还有一个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第二季，然后呢，也有线下的朗读活动。5月31号，节目组会在玉渊潭公园放一个朗读亭，大家也可以去试试参与一下哦。 你嘴角天空蔚蓝，我心就阳光灿烂，不需要交谈，情绪就交换，好温暖。哦哦，你眼底星光昏暗，我心就夜黑风寒，看情人伤感却不能分担，好慌乱。哦，你最爱我带你去看海，想通现在看未来，再大风浪都会静下来，什么忧愁不能释怀。你最爱我带你去看海，放心一靠就是 everything she owns and be gone before the rising sun. Hop in her car, turn her radio on, singing songs like we're singing along. When the morning comes, she'll be so far gone. Wish I would've got the chance to say, but if she never comes back, I just want her to know we're gonna love her either way. 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珂。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继续为各位来放好歌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六点档。有人说想想都觉得很激动， 嗯， 就是都900块了吗？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王牌大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嗯， 他就是安虎，我们的同行哦。 对，之前算是同行，后来呢，可能也跨界做很多的事儿。今天会带着他的新歌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做，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音乐，包括我也特别好奇他是怎么从一个主持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嗯， 其实他的戏路还蛮多的， 对， 我们稍后再继续来详细了解一下他。 这是之前比较熟悉的他的曲风。 我的脚步已不能停，要去山顶看很美很美的风景。我只是遗憾，再也不能和你去聆听那只会孤单很久的风铃。抱歉，我不能带你去远行。如果想我了，就看天边最亮的星星。我只是遗憾，我的温暖你再也不能感应。最后唱首天使的翅膀给你听。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就算烧成灰烬，也化成春泥。今生今世，归去来兮，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天边最亮的星星。我只是遗憾，我的温暖你再也不能感应。最后唱首天使的翅膀给你听。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就算烧成灰烬，也化成春泥。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曾离去，就算烧成灰烬，也化成春泥。今生今世，归去来兮，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相信你还在这里。 这首歌名叫做 会有天使替我去爱你。 对，它其实有天使两部曲，之前还有一首歌呢叫天使的翅膀啊，这个我们可以留到六点钟之后再来放放，让他自己听听看他那时候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算是一把回忆杀了 啊。哎，可你听这样的音乐会有想哭的感觉吗？ 还好吧，因为我就会想起那个广播剧当中一些画面，因为我是因为一个广播剧知道这首歌的。 嗯，有段时间好像很流行这种催泪歌啊， 嗯， 就是整个的旋律包括歌词。 天使替我去爱你。

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好的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说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发现的一个事儿 啊， 就是因为我们也说过在重播那个流星花园嘛， 对，然后 发现里面那个就是道明寺啊、华泽类啊，我说这个发型啊好像似曾相识，哎呀 感觉就穿越时空又回到了当初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这个痛恨自己为什么会当时要留一个跟他们一样的发型啊， 因为潮流啊， 难过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因为重播嘛，所以就很多90后他们居然也有回忆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就是现在你在看这个剧和当时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现在看到曾经演出的那个剧的时候，看到大 S 的形象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就觉得哇好神奇。 所以你会发现，哎呦，人家为什么那么会养生啊。对， 是、就是、 那个时候就那时候的山菜就是山菜，现在没有变成什么野菜是吧、啊、 就还好啦。其实他的状态还是保养的不错，而且现在出现了很多什么90后养生啊、90后脱发呀，看看自己都不忍心再看了。 就是一个是保持好心情，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觉得人家会好像真的涂了防腐剂一样， 是 可能就是专业的去啊，要去护理一下自己的，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哈、啊？ 保养很重要。 对啊， 就像很多女明星，她、们就好多都是做一些什么医美护肤项目来保持年轻的。 对，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推荐了一个，真的是良心推荐，这个新氧 APP， 新氧 APP，这新氧 APP， 新氧 APP 呢是有7000多家的专业的医美机构。啊，他们也好像也是个美容微整形的真实的口碑的平台哈。 对，爱美的人是一定不容错过的一个神器哦，记得下载新氧 APP， 新鲜的新，氧气的氧。 哎，流星花园里面那个山菜呢、哎，现在呢可能你看他的脸啊，好像还能找到当年那个山菜的清纯的影子啊。 是， 但是呢我们心中的那个古仔，他白了又黑，黑了又白，简直已经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颜色的了。 但是有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哎，白回来就好，我就放心了。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说他又白回来了吗、就是古天乐，然后呢就是也有人说什么帅回20年前什么的啊。 对 啊，排着队，有人在微博底下刷他以前的照片，就是演那个杨过的时候、那个时候照片什么的。 是，其中是怎么描写他的呢？就是说眉清目秀，剑眉入鬓，凤眼生威。好好的，你说为什么要晒黑呢？ 对，因为当时你看，因为刚才你说的这些其实都是金庸去写杨过的时候用到的词，然后你再把古天乐的照片当时拿过来一对比，说哇，简直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杨过，有没有？ 是， 哎。所以其实有人问说是不是真的要打算白回来呢？古天乐其实他自己是觉得说他没时间晒太阳、 看来只要有空他还会黑回去的。 对， 一说到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困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放着好好的这个盛世美颜为什么要变黑呢、是不是就怀疑说跟刘青云合作合多了呢？ 近墨者黑是吧，这肯定不是、其实他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变黑，就是他说以前白的时候工作很忙，拍戏连轴转，又特别讨厌化妆， 啊，本来每天呢一两个小时休息，回到家你还要卸妆，还要洗澡， 这、就是、这很折腾的。 对啊，后来就发现说晒黑以后就不用化妆了， 这办法不错哈。 什么道理、啊？ 所以呢，就是别人就躲着太阳，他去各种跑到太阳底下去暴晒， 嗯、 而且还有一个黑科技啊，叫做日晒床。 嗯哦， 对，就是它也是家中常备的一个东西。 对，其实我会发现说，任何职业，尤其是演员这个职业，到了一定程度，有一些原有的条件会限制他们，比如说外形。 嗯、 你像胡歌、范冰冰啊、金城武、基努里维斯啊，之前可能别人都觉得说美啊、帅啊，他们怎么会去，或怎么去可能去突破自己的形象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就是刻意变丑啊，扮丑，对 对，让自己的戏路扩宽一点。而且这个古天乐以前也只能扮演那种奶油小生的角色，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但是变黑之后，什么警察呀、毒贩呐、这些，都觉得不违和了。 对，电影里的角色啊，反正呢，我觉得说了这事儿说半天，自己心里还是挺生气的。 怎么了？ 唉，因为外形太帅而烦恼，这样的困扰。谁不想拥有？我真是太天真了，听这首歌《天真》。 闲来独看白云，茫然数千万转变，如浮着也像沉，如像人生。风里面这秒见白云同聚，就已变了四散各自各他去，一切像故意也像无奈，怎分错对、哦、远远分为何变恨，为何是最真都变敌人，情与义碰身，自信这大天真，还是爱中有泪印，何时共看白云，共对那千万转变，然而在那未曾重聚于像笑却也像流泪，该怎进退、哦、远与分为何变恨，为何是最亲都变敌人，情与义同心，是信者太天真，还是爱中有泪印，最亲都变敌人，情与义同心，是信者太天真，还是爱中有泪印，缘分为何变恨，有没原因虽变敌人，爱得很痛心，是信者太天真， 天真来自于古天乐， 黑黑的他， 对，黑的天真的他。 嗯， 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说了一件事啊，就说张学友的演唱会啊，南昌演唱会，然后有一个逃犯啊，开车100多公里去听偶像唱歌，结果呢，坐下没多久就被警察带走了。 嗯、最近的这个张学友的演唱会依然继续开场，竟然有几位逃犯被抓，张学友因此获得了一个标签，叫做逃犯克星。 好像又是啊，他嘉兴的演唱会吧， 嗯， 一个逃犯通过了检票口进场，很顺利进去了，没过几分钟安检系统就预警显示说他可能是个嫌疑人， 哎呀，然后呢，民警就选择演唱会结束呢，然后布控把他抓获了。 另外呢，20天之前，也就是5月5号的晚上，在赣州的一场演唱会，警方在安检的过程当中也抓获了一名这个在逃嫌疑人。 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啊，就是说，能够抓获这些嫌疑人，就像张学友的歌里面唱的那样，他是怎么唱的来着？ 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 早就有这首歌了，你说这些逃犯这些。 所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对，是罪有应得。其实他也多了这个称号，你刚才说了，就是这个叫逃犯克星。 是。 然后呢，歌迷们哈 ，Jackie 的这个歌迷就开玩笑说，张学友堪称史上抓捕逃犯最多的歌手。 你是警方安插在娱乐圈的卧底吗？ 当然是开玩笑。 是。 哎，因为这个警方也跟张学友开玩笑，就是这么说。然后呢，洛阳警方还发了一个微博，因为7月份他要在洛阳开场。然后洛阳的这个警方就发微博说，我们准备好了。 评论区就回复说，确认过眼神，遇到对的人。 好，对于封号，张学友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逗趣的回应说，他说，老实说，做贼的事情你不在，我学不了啊，你不在我的演唱会上被抓，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抓的，对不对？ 对呀、其实他也认真的表示说，感谢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为票房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这只是一个插曲啊，或者说这些嫌疑犯逃犯呢，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是 Jackie 的意思呢，是说大家还是专注一点啊，去关注他的音乐，不要去关注他在抓嫌犯方面的这个贡献吧。毕竟人家是来开演唱会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张学友带来的这首《 我只想唱歌》。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有情的还是亲情的，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藏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藏初吻，会不知所措，有时候藏吻别，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次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家伙。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记忆是唱的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是一种寄托，总要跟十年轻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是哪一首儿歌，在人生低谷前哪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化藏到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我只想唱歌，来自 Jackie 张学友。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 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学友，我只想唱歌。啊、对，我们前面呢说的这些事情呢，差不多就这样了。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互动时间啊，就是大家一边在回家路上啊，在这个周五的傍晚，晒着这个夕阳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就是让我们赶紧把这个钱发出去。 赢钱了，赢钱了！首先你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也特别好奇，真的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只是听到说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时候关注我们，然后呢，等我们这个单元一结束就取关，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希望。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千万不要着急。 对、 啊、对， 因为我们会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关注时间，我们也会择优录取一些比较老的听众， 对、啊、 包括我们一些新关注的听众也会每天3个当中录取一个。 反正经常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朋友，就偶尔就是看到一个，哎，他参加了好几次都没有中、哎，就选到了。所以说我觉得每位朋友都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好不好？现在就可以发微信来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了。 那今天的问题是， 请问今天在稍后王牌大来宾要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他是江武吗？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街 FM 就可以了。Okay, then back to base heads. That's like you just won at the Special Olympics. I got the root box on the back of a spaceship. So sick, I just had to take it. The R-U-D-E-B-O-X. Up your jacks, see you split your gecks. Sing a song of Semtex. Pocket full of Durex. Body full of Mantrax. Are we gonna have sex? Yes. Be away your knee sucks. Back to the root box. Got your double fantasy where we just never stop. I got one design that's to funk you to the top. Know what's on my mind,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will find. I got one design that's to funk you till you drop. Root box, do the root box. Cause you so nasty. Root box, shake your root box. Why you so nasty? Root box, do the root box. Cause you so nasty. Root box, shake your root box. Why you so nasty?Okay, then back to spaceship, take both pills. Fuck the matrix, jack those jills. Shake your playtex, rock three stripes, not the A-sex. A-D-I-D-A-S, old school cause it's the best. TK Maxx costs less, Jackson looks a mess. Okay, then what to do? If you try to jack me, I'll root box you. If you root box me, I'll root box your whole crew. Cause it's what I do, ain't that right, boo? I'll ride with you if you can get me to the border. Cause the sheriff's after me for what I did do. His daughter, I did it like this. I love it when you double clap, clap. Got this double fantasy where we just never stop. I got one design that's to bring you to the top. No, what's on my mind,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will find. I got one design and that's to bump it till you drop. Root box, do the root box. Cause you so nasty. Root box, shake your root box. Why you so nasty? Root box, do the root box. Cause you so nasty. Root box, shake your root box. Why you so nasty?Okay, then check the timeline. Make your body shake like you stood on a landmine. Call me on my mobile, not the landline. Jack the mainline at the same time. Okay, this is what we do. Got a jam so fresh, it's nice for you. Okay, give it what you got and dial 808 for the bass to drop.

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这个热情的夏天的傍晚，还有我们热情的娱乐最王牌，要祝大家下班快乐，马上连线，好不好？ 对啊，所以呢，我们第一位朋友，我们很期待一下，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嗯，先来听热情。 没等到不幸运颜色心里想，找错了名字有点伤的旅馆，怎么我还可以笑得出来？明明就天气预报说别带伞，点错了就说最招牌的午餐，下一站什么来调整我乐观，一路转多几个弯才够我好好展览，让我最骄傲的乐观，一路不断的孤单才能不停的期盼，下个路口可有谁会被讨厌或喜欢，冷空气就快把心情热起来，小失败才可以小小站起来，别停下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看看他是谁。Hello，Hello，Hello， 老白。 Hello， 这个女生怎么称呼啊？ 我叫大美。 大美。 等一下，你答完题之后，我给你猜一个脑筋急转弯。 关键是后面就总想再接一个字儿，你知道吗？ 怎么？ 大美女、大美人啊之类的啊。好，希望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看一下，你是2017年9月份关注我们的，对不对？ 对。 嗯，加油啊！今天已经到900了，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好，我努力。 好，什么状态听我们节目啊？ 我把车停在路边了，太激动了。 别，先别激动，车在什么地方能告诉我们吗？什么地儿啊？ 车在那个颐和园这边。 哦，颐和园，哎呀，你看，在这么风景如画的地方，如果要再能把这个奖金再拿走， 大搓一顿是吧？ 颐和园大搓一顿吧，那可能难点。 这附近可以大搓一顿。 好好好，对。好嘞，我们准备一下啊，马上开始了。Ready, go! 今天是国际踢踏舞日，请问踢踏舞是源自于爱尔兰吗？ 是。 想一想，能这么简单吗？它是源自于美国，对，源自于美国，当时是美国的这些爱尔兰移民，他们这个发明了这个踢踏舞啊。 是 哦， 好 吧。 好遗憾。 已经说了，虽然没有答对我们的问题，给你猜个脑筋急转弯吧。 啊， 好的好的， 又是一个冷笑话。 那你得 前方预警， 那你得补一个小红包给我们。 可以啊，可以啊，就2个9块9发给你好吗？ 2个9块9 啊！ 哎呦，那我们这大美赚到了啊！来， 请问，小白长得真的像他哥哥，打一个成语是什么呢？ 好冷，我知道这个答案，你知道吗，大美？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脑子已经秀逗了。 小白真的很像他的 哥 哥， 打一个成语， 打一个成语什么？ 真相大白。 哦，好吧， 好冷啊，好冷啊。 心里现在凉飕飕的。好了，还有一个9块9的小红包，待会儿把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也特别开心和你通话，谢谢你，大美，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好了，我们再打第二个电话了。 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在等这个安虎就位之前，我们还是来接通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看看是谁。Hello，Hello，嗨，怎么称呼你？ 你好，艾哥你好，我姓蒋， 小蒋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看你的照片很潇洒啊，坐在是坐在湖边还是海边啊？这个一个栈桥上。 啊 对呀、啊， 海边 显得玉树临风的样子啊！ 而且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比较久了，是2017年关注的，对吗？ 啊，对吧？ 嗯，对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关注的。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之前听我们这个游戏互动有多长时间？关注多长时间了？ 关注好久了。 嗯，好吧，那终于轮到自己试一下身手了啊！加油！ 可以，好嘞。 请问北京的身份证号头三个数字是110，请问头三个数是120的地区是上海吗？ 是吗？快回答。 不是吧？不是。 到底是不是？不是，对不对？ 哎。 嗯。 这么犹豫啊？ 蒙对了 啊。120是天津啊、嗯、上海应该是310，好像是啊，好不太清楚了。好了，我们第一题答对继续。三国演义当中有关谷 关谷神奇是吧？ 关羽挂骨疗伤的情节，请问给关羽挂骨疗伤的神医是扁鹊吗？ 不是。 这题好简单 啊。 好， 对对，第三题啊，你要是答对的话就拿走一半了。 哇，我现在又变得很紧张。好，我们的编辑今天不会吧，出这么简单的题来。 有一个成语叫做，你猜，开玩笑呢，有一个成语叫做祸起萧墙，比喻是祸乱发生在内部，请问萧墙指的是院子四周的矮墙吗？ 是吗？ 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不是。 真的知道吗？ 懵的。 那你为什么懵的还这么的笃定呢？ 就是在他第一遍说不是的时候，你又确定问他了一遍到底是不是，他就更加笃定。当然不是啊。 哎呦，是专业蒙家啊，这是啊。那个怎么你别乐啊，这是乐得特别的天真，你知道吗？好像感觉钱到手了。怎么，你要不要继续啊？要不要选一选继续挑战？就剩两题就是900了。 见好就收吧。 你确定要见好就收吗？ 对， 不打算展现一下你的 power 吗？复仇者联盟看过没有？那里面的英雄哪个退缩过？ 你知道在你说这段话的时候， 最好不来，我没有玩过。 你除非你承认你自己就是灭霸，我就饶了你，好吗？这样吧、 啊， 你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说我是灭霸，然后这我们就不让你继续了，好吗？ 啊！我是灭霸。 那还是一个还挺强的角色呢。 对啊，你不应该继续。哎，我这耳机都没声了。哎， 你知道，就在刚才你说这一段话的时候，哎，很多朋友的这个弹幕就已经发上来了，就说你看大白忽悠又上线了。 没有，好了，那一半就一半吧。450块钱的现金的截图，请你待会儿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账号，好吗？ 嗯，记得关注白洁的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在线等候你哦。 好的， 拜拜， 谢谢你。 好嘞，谢谢老 板，拜拜。谢谢这位叫灭霸的朋友。你知道前两天看到微信里面有人晒一个图，是新出了一种某这个爆款的食品， 嗯， 上面就四个字， 什么？ 手撕灭霸。Above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Come on,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It's under the lights when everything goes. Nowhere to hide when I'm getting you close. When we move, well, you already know. So just imagine.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And ain't nobody leaving soon, so keep dancing.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I can't stop the feeling.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Ooh, it's something magical. It's in the air, it's in my blood, it's rushing on. I don't need no reason, don't be controlled. So high, no ceiling when I'm in my zone. Caus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I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You're more like the way we rock it. So don't stop, stop, stop. Under the light.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安虎， 对，就是已经帮大家揭晓了刚才预热题答案了，因为挂得太匆忙，刚才那个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 好吧， 稍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题了，对吧？ 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哎，我们现在做音乐题，哎，这样好好熟。但这个前奏太短了，让大家听两遍，好不好？ 好， 安虎的一首歌，对不对？ 对， 请大家把歌名发过来。好，哎， 罗，哎，什么呢？ 几个字？ 五个字。 好，只要发送五个字的歌名过来，发来最快答案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 9.9元的小红包。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第一位发来的和中间再选一位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红包。 顺便提示一下，刚才这个名字我们已经提示过了哟。 好吧，我们既然这个在等安虎就位啊，上楼之前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安虎带来的《嘿朋友》，这是他这次特别的虎视情歌当中的这个算是主打歌。 为什么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璀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你有过不去的沟壑，你有跨不过的星河。嘿朋友，你听我说，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悲伤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醉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 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谁还会在乎那些你的我的曾纠结的艰难生活。嘿朋友，你听我说，没有过不去的沟壑，没有跨不过的星河。嘿嘿朋友，你听我说，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 嘿朋友你好吗，这首歌来自于安虎。嘿朋友， 我们要隔着大比洋然后问候一下在比洋对岸听我们节目的人。 对， 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他说在英国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对，他说在英国自己的店里放着久违的北京音乐广播，感觉真好、 啊、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首歌也要跟我们的 漂洋过海送去问候。 对，要跟猫小傻说一句嘿朋友。 谁都会经历那样的坎坷，谁都会无助迷惑。嘿嘿朋友，给我唱完这首歌，你不会孤单寂寞，你至少还有我。繁华过后， 我觉得既然之前是同行而且、嗯但是就非常专业的哈、啊。 我们要不要来个听声识人？ 对，我觉得就他自己来介绍自己的这首歌吧。 好了，好欢迎、先欢迎一下安虎好不好？欢迎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安虎。 来，欢迎。 好，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虎。 对， 然后首先说一声抱歉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已经过了这个直播的正点开始，我就来晚了。 没有没有， 确确实实、嗯，大家体谅一下，因为我们就这个专辑刚刚发行，嗯、然后呢去的。各种各样的通告， 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上中间这个确实有点堵车，高温时 期。其实也不用说那么多，就说哎，这里是北京， 这里是北京 。然后呢，对，可能路程时间要长一点。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在路上已经听二位的那个 哦，真的， 对、啊，就你们这儿还听什么诗歌啊，什么 对 电声。 刚让大家猜了你们一首歌，我觉得接下来其实特别有必要把谜底来揭晓一下。 对， 不过在揭晓谜底之前，还是再一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王。王牌大来宾，我们来欢迎一下安虎。 谢谢二位，谢谢， 正式欢迎一下， 谢谢。 好了，哎，这个其实不是你第一次来到音乐广播，来到我们 FM 九七四做客了，对不对？ 对， 不是，其实昨天还来了呢， 哦、 就是不是二位的节目？ 对、啊。那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可以稍微和昨天有一些不一样啊， 可以。 比如说，哎，除了新歌，刚才我们放的时候，嘿朋友，我们马上就有一位在英国的朋友，他在自己的店里面放着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他说、哦、哇，这个感觉太棒了，刚好是你这首歌。就这首歌想要去传达的，或者说他你最希望别人去接受到的讯号是什么？ 嘿、hey, 朋友吗？ 对， 这首歌， 嗯， 其实我觉得，嗯，到了四十出头的这样年纪的话，可能已经到了就可能身边有点死党啊，然后背后有几个大哥呀， 对、 啊，远近还都有朋友啊，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很好的朋友， 嗯， 因为四十年过去了、嗯，你的人生履历都写满了你的 对 你的交往、你的过往、你的交集， 嗯， 所以其实我想传递的说。啊，在人的一生的过程当中，除了家人之外， 嗯， 其实陪你走过更长一段路的就是朋友， 对， 是的， 真的是 家人给你生命，然后陪伴你走过年轻年少无知懵懂的那个年纪、嗯，然后呢，家人放心的把你投入到社会里面， 是， 更多的时候是朋友在陪你走下去。 说的特别好，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 是的， 对对。 所以你看，如果你真的没有朋友的扶持，然后可能你走不到今天。所以有些时候我挺感谢那些我特别死党的朋友，当然也要感谢那些曾经坑过我的朋友。我觉得其实 都有 对都有、那些坑过我的朋友的话也让我成长。 是， 所以这首歌就是献给统一成为朋友的人。 很多关心你的朋友都会好奇一个问题，就是从《天使的翅膀》这首歌曲一直到现在的《虎式情歌》，这一段人生路程当中给你带来最大的心理变化是什么样的？ 对，因为确实时间也挺久的了。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天使翅膀》离现在大概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对， 其实十几年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很多，因为这十年当中你经历了很多，你失去了很多， 是 你包括家人的变故什么，都会让你重新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再重新翻牌，再重新认识一下。你包括都要重新认识一下你自己。 当然， 然后你对着镜子一看，十年啊，十年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但是还是这么的帅气啊！ 又是一位， 你说哎呀，心里面暗喜，为什么没有改太多？ 没，我没有这意思、啊 okay, 我只是说十几年前，天使翅膀。可能是那个时候的安虎是有锋芒的、有棱角的、但是那个棱角有些时候可能会割伤别人，太锋利了。 对， 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话，可能这个石头已经变得非常圆滑了。但是这个圆滑不代表它没有力量，它还是有力量的。所以年轻时候的锋利能割伤你，但是现在圆圆的石头可以割伤你吗？ 对， 它依然是这样。就是说可能处事啊为人啊变得更加圆滑。这个圆滑不是贬义词的原话， 对，我赞同。 更懂得说，当你要说一句话的时候，可能要考虑一下再说。 对， 然后话到嘴边留半句，然后呢，可能要打人的时候你。发火的时候你要往后退一步， 注意就是于人于己其实都是一件好事。 对的，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 对，所以那天我还在跟我的搭档说我们其实到最后都会，我们都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去过不一样的人生啊。就是我们老会想说，哎呀，我们终于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一种人啊，什么人？有钱人。那样最好了，所以谁会不开心啊？当然这是开个玩笑。接下来我们就请安虎来揭晓一下，刚才我们来放了一个前奏，虽然前奏只有八秒的时间，但是已经有很多朋友猜对了这首歌，我们来回忆一下当年，好不好？ 如果这个我猜不对的话，《天使的翅膀》。 对，恭喜答对的朋友。 想要去何方？只有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不变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大张伟世上最可爱的歌 MV 于昨天暖心上线，歌曲在旋律上结合了民间小调蜗牛与黄鹂鸟和乌苏里船歌的排列方式。在歌词的创作上，大张伟表示一定要用北京话的特色儿化音以及他喜欢的爱情互动方式，腻腻咕咕吊儿郎当，打情骂俏，自然和谐。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机场高速温玉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 52%， 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牌大来宾，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夕阳西下，这是一个周五的傍晚，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不错。刚好我们也碰到了一个老朋友，是安虎，带着他的应该是《虎视情歌》啊，这次的这个算是 EP 吧，这算是。 是的，是的，对啊，这个首先还是要跟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打招呼，还有两位帅气跟美丽的主持艾哥跟白姐，哎，下午好， 哎呦，太好了，这样的朋友一来，我就觉得接下来轻松了，全交给你了啊， 没有， 先歇会儿， 没有，完全是对刚才的那个迟到的歉意还表示，然后。上来还都没有搞清楚，哎，咱们什么节 目？最近可能是太忙了， 对，是太忙了。然后我觉得，现在正好北京的夕阳特别好，我觉得从窗户上透过来的阳光，跟二位聊天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而你自己其实也会在平常开车的时候听一些音乐什么的。 你真是打到我的七寸了，我真是不会开车，因为我特别爱酒，你知道，爱喝酒。 哎， 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喝酒别开车， 对， 所以我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老喝，一喝就老喝大酒，而且喝完酒之后吧，就是容易控制不住自己。 哎，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值得推荐的，就是如果你平常经常会有一些应酬或者要喝酒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开车了。 对，我就没有学过开车， 就很了解自己啊， 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喜欢的事情上， 也很难得。 对音乐，就刚才我们听了《天使的翅膀》，那个时候，当你发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说，哎，说那个安虎是跨界，或者说是玩。门票，但是没有想到还挺认真，很认真的做。 什么意思？ 这是没想到。 你是不是以前也质疑过我？ 没有，因为真的刚出那张专辑的时候，确实认真的听了一下，但是后来会发现说，《天使的翅膀》，对于你后来的音乐风格会有一些限制吗？ 没有，有很多人都说， 因为他们太喜欢这首歌了。 对，会不会就是大家一说安虎就只能会想到天使，然后一说到天使翅膀，也就那唱歌的那谁，但是对我来说挺好的呀。你看，一想到安虎就想到天使，这多是一个好美好的关联词啊！ 这就是一个标签式的存在， 应该是一个黑天使， 对， 黑天鹅， 那就是大家黑。后来就加标签了，说大家想到爆裂无声也可以想到你 啊， 对，那个就不天使了，爆裂无声啊， 是的， 对， 因为前段时间上映的爆裂无声嘛，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您精彩的表演，虽然短短只有五分钟的表现，那如何你来评价这个电影当中你出演的这个角色呢？ 其实我觉得电影的 一个魅力是在于说，虽然就是他的参与感特别强， 对， 就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所以说没有所谓的大演员， 是 没有所谓的小角色，其实都是一个角色，你要认认真真的刻画。然后就像跟我一起演戏的我的一个把兄弟大哥江武哥说过，说你演戏，其实你要把一场戏当100场戏来演，那就是一个好的演员。但是如果你100场戏当成一场戏来演的话，那就是过场戏嘛。 对， 有很多人演，对，有些人演了100场戏，大家还记不住你。 对，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流量的是吧？就是100场戏脸都是一样的。 对， 那其实就不叫表演。 但是如果你只演了一场戏，大家还记住你了，所以爆裂无声，我觉得我稍微做到了一点这个。 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觉得自己给自己打个85分吧，我是进不敢打太多，打太多进步的空间都没 有。江武大哥给你打多少分？ 他不太会给人打， 不会，他不会去评价说， 他不会，他的评价都是好啊， 好啊， 虎子，我告诉你啊，真是好啊， 这磨坊可真香啊， 完全就是将来就是影帝的料。 哦，哎呦，这是鼓励型为主。 对他，他其实找了很多这个他的一些影帝影后的兄弟姐妹，王虎啊、梁静啊、明艳啊，也 对， 都去观赏了。然后呢，对我的评价还蛮高的，但是我这人还是有点数啊，我总觉得说。即便是我演得好，但是我还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是因为这个江武确实从表演上来讲的话，他已经到一个 level 了。 对对对， 我只能说，因为其实中国国内现在这么多的演员，我觉得能够就是到达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境界的，你就看他演什么戏，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骨或者自己的魂在里面， 他真的是，他是属于那种一人千面， 对对对， 他不要做是千面一人的。我倒是觉得那个老大就是姜文的哥哥，姜武的哥哥，就我觉得他是一人千面一人，也都是你都觉得他 都是他，对， 但是他的电影也好看哈，有一种类型就是他就是这种霸气的， 对， 但是武哥就是属于那种。一人千面可以演好多好多人， 对。 那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跟在一个影帝的背后，就是还没跟丢了，还可以望其项背。那你说我多还可以， 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还可以， 所以这一次听说你的这首歌里面把他喊过来帮你出演了一个角色。 对，今天大家听到的就是一个人的 KTV， 然后我让他在我的这个 MV 里面扮了社会上的不同的人物。 哦， 然后为人其实就是我们男人的一种背负嘛。 对。 然后在家为人父、为人子，然后为人夫， 真是一人千面了。 一人千面，所以挺累的，男人还是挺累的。 真的是 歌 不容易。 对，还是听一下吧。 好，我们听听看安虎的这首《一个人的 KTV》。 前，一个男人一些纠结，伤不起的爱情就像画面，电视机里不断重演，只当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对着画面不停连连，情歌唱到一半已经泪流满面，谁动了我的感情线？为什么情歌买来才唱的声嘶力竭，一个人背负思念老却容颜，就算是没有观众我也要唱到半夜，才发现情歌唱的人更可怜。难道要说句再见还等得欢乐人间，非要让眼泪瞬间流成蜿蜒？虽然一个人的 KTV 有些疲倦，我还是唱完这首好久不见。唱完这首好久不见你。 有很多的音乐都会说去唱一些心路的历程，比如说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从他的角度唱一个女人的一生，比如说胡彦斌有男人 KTV 啊， 是， 那这一首其实切入的角度其实更，我觉得更孤独一些，或者说更有一些这种怎么说，在一个城市里打拼之后的，对，身上好像有很多的负累， 对，这种负累其实是责任啊，你到了这个年纪就开始想象到说我得背负一些责任，家庭的责任啊， 对， 然后身边有很多可能过得不如你的人，然后你要去适当的去关注他啊，这都是你的责任。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一人吃饱就全家乐的那种，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可能你有一点财富了，然后有一些积累的话，你就会想象到你要分享这些财富给你身边的那些家人，什么有需要的人啊，那我这首歌的表达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男人还是挺累的，虽然说女人已经占了大半边天了哈，但是我承认我自己挺大男子主义的啊，但是这种大男子主义我是不会伤害到别人，这个我的个性里面不会说以大男子主义去伤害 别人， 对，是，我就觉得这个大男子主义一定要掌握一个度， 对，但是我的大男子主义是针对我自己的，就是我会纠结我自己，我就觉得说这些责任我要背负的，这些事儿我要管的，所以往往是这样的性格会给自己带来很累的这种有一种疲惫， 是，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一个放松的一个方法，就是我经常一个人就把自己关到 KTV 里面，然后点唱那些 KTV 里面的一些榜首歌曲， 那些金曲， 对，你有发现其实真正 KTV 里面的那些在榜单上的歌曲的话，多多少少你喜欢它是因为它能够唱到你当下的某种心境， 触动到你， 对，你点的那些歌也都是当下你的心境的那些歌曲， 对，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点歌吧， 对对对对，所以啊，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歌曲的排行榜，其实排在第一的是陈奕迅的那首《好久不见》。 哦，我差点以为你说要说 K 歌之王。 那没有没有，所以我在这个一个人的 KTV 里面用到了这个词。 哎， 对，只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哎，这句 对着电话不停演练，是这样。 哦，所以哦，所以就是这是你自己亲身的感受了， 这是亲身的感受，所以其实是一种放松的一个状态了。 对， 就是男人背负的很多东西，他需要有些时候是需要安静的躲到某一个地方。所以其实至于家庭也好啊，至于夫妻两个人也好，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要给男人一些空间， 哎， 让他喘口气。 说得好， 那 不懂。现在那个我们收音机前各种各样的大老爷们在鼓掌，说得好。 没有，我看那个艾科在旁边干笑了两声。 对，就是内心在就是飘过一些呵呵的这个字幕，对啊， 女生朋友们弹幕可以发上来。 你知道我以前有一次在节目也是说一个什么男人的话题， 是是是， 说了半天就听友在我们的微信上面强烈的攻击我， 你这大男子主义啊， 我再也不喜欢你了。好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是的。 然后安虎也一直在很努力，就是确实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的会有产生很多的压力，包括周董都会唱《超人不会飞》这样的歌啊。但是生活总得向前，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电影，演过一个了，接下来可能还要再演。 今年有部电影， 是 有，今年可能会上几部电影吧。然后一个是《 梦境之源》，《 梦境之源》，我跟我们公司的大师哥陈志鹏主演，他是男一，我是反一 啊。 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的惊悚电影的这样一个题材，它是以心理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题材，所以基本上是没，就是我表演的方式是不是用肢体跟语言，基本上是用眼神还有心理的暗示来，因为我演的是一个心理医生。 嗯， 那我觉得这样你应该很擅长了，因为之前出演过妄想症。 对，但是妄想症是当时是别人的妄想， 对，心理医生会很， 我是被害者。 现在这个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去演一个戏的话，可能会很难，对， 嗯， 会有挑战吧，至少 挑战。但是这个戏就超大的反转，因为我是一个心理医生，我是希望别人讲出他内心的话，但是你到后来发现，其实我才是真正的大 boss。 跟陈志鹏对戏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志鹏哥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啊，他就是。哎，但是当然他也是活在他自己世界里的人， 在戏里不会那么辣吧？ 啊，他不会，那个比较正常。对，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看待志鹏哥的辣？我觉得， 对啊， 其实世界上没有一片相同的叶子。 嗯， 然后即便是双胞胎，其实他的个性也完全不尽相同。 嗯， 所以我就是希望有些人能够接受世界上有一些 人是跟你有不同看法， 嗯， 哎，他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跟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 所以志鹏哥我也没有觉得他怎么样，他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是是是，就是生活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其实，嗯， 对，而且他我都觉得，就是他每次我也问他说，你觉得你穿这衣服好看吗？他说很好看。我很小的时候就 I'm so hard， 对，嗯，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把很多东西都剪裁， 嗯， 然后自己穿在身上，而且你看到他身上穿的那种各种各样类型的你觉得很奇怪的那些衣服， 嗯， 都特别贵， 嗯， 而且他很善于把那个什么就几万块的名牌这样撕了扯了改成他想要的东西，叫我们就觉得他不舍得，你知道吗？ 对， 你破坏一个那么贵的衣服的话， 可是他觉得自己觉得说，那我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会让自己快乐，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 对， 自己快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嗯， 这其实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是的，嗯， 我们听一小段啊，就是陈志鹏的这首叫《缅怀》啊。 全世界早分开，渴望爱再来，已走远。缅怀誓言，曾经甜蜜画面，忘了吧，笑了吧，孤独自想。缅怀爱情，那个翩翩少年，是疯了吧，那些年流连荒唐。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做客我们的王牌大来宾的是安虎，再次欢迎。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二位帅气美丽的这个主持人， 来呀， 好， 哎， 帮我们已经一通介绍过了。 他的开场就真的是在我心里当中非常优秀的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开场，因为而且从出道开始，其实给人的形象都是说阳光、健康。嗯，然后积极向上，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一个感觉和态度。 是因为出道比较太早了，你想湖南卫视那个时候， 对， 当湖南卫视还没有何炅汪涵的时候， 还没有快乐大本营的时候就在了， 没有快乐大本营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李湘跟另外一个男主持主导，但是那个何炅还没有进入的那个时代，我就去了。然后我是也是在做一个早间的综艺节目， 嗯 啊，那个想想现在20多年过去了， 对， 一晃20年， 所以这一路走来，真的我就觉得你这个经历，将来这个出好几本书啊，可能真的是，我觉得可能看过了很多，听过了很多，但是其实你自己又会是一个跨界达人，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好像感觉安虎一直是。就是跳来跳去，对，就是一会儿是主持人，一会儿呢做歌手，演戏，然后你还有一段时间自己去做那个电子的设备， 嗯，科技， 对， 科技，我比较喜欢科技的东西 啊，中关村娱乐圈的 中关村 一哥什么的啊，人送称号是这么送的。 我跟你讲，中关村一哥是怎么来的，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经常会跑那中关村去买那种这个 电子设备， 号称水货哈， 啊， 只有水货才能买到那，有好多奇奇怪怪的那些电子产品的话，你通过正规渠道是拿不到的，所以我经常跑到中关村去买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从国外这样带回来，然后就再高价卖给我。 对，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我们就是尽量要是购买正版的东西。 对，不是尽量，是一定要购买。 哎，对，补充一下，打一个标签。 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哈，没那么讲究的时候，嗯， 对， 但是我也花了不少钱 啊。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中关村的第一台 iPhone，嗯，那就是我买的。然后后来大家都在用我的 iPhone， 就是好多媒体是在用我的那个 iPhone 来拍那个测评，都借说，哎，安虎能把那个 iPhone 借我用一下，我来拍一下， 就很先锋的人物。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有很多就中关村的朋友嘛，就跟他们都是很朋友，都是拿我买来的那个 iPhone 去拍东西，拍那个，因为他们拿不到，只有那一台， 嗯， 所以呢，后来他们为了感谢我，就在一些就是高端的科技杂志上称为我是中关村一哥。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从一个就主持人，然后呢，然后歌手，然后演员，然后呢，中关村一哥，就这么多的这种职业的体验啊，嗯、包括可能你之前学的也未必是主持专业或者怎么样啊， 是 然后 我是话剧演员， 话剧演员， 对，然后还真真正正是一个演员。 哦，真是，这是之前有学过的。 对，有人说你是唱而优则演，还是主而优则演，其实都不是。我演戏才是真正的回归，因为我十八岁进入的就是辽宁省戏剧学校主修话剧表演系， 所以演戏对你来说不算跨界， 不算跨界。 但对我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一个小道消息，以前就是据说 小道消息就小道消息就不要说了吧。 据说你的专业是不是这个专业？是机电专业 啊？机床。对，我最早是上那个职业高中的时候就是机床专业。 你看这他再挖就挖到小学去了，好吧，行了啊。 小学 咱们今天不是来挖人底的，我是想说，就是这么多的职业，就是或者说行业，其实你都有过体验。嗯，最终其实你会怎么去定位自己呢？就将来安武会想说，我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落脚点，或者说我也不拒绝说其他在城市任何的东西。 那你看我现在还开餐厅啊，我跟江武哥在三里屯的那个啊、 地址我们就不说了啊，知道有那一地儿， 还开就不能这样把广告打了，然后开了一个餐厅，咱们共同的朋友赵子龙同学不是经常在那儿还喝、 谁 来喝去？ 赵子龙他是哪位啊？ 假装不认识。 然 后我从来没有定义说把自己定义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是觉得安虎就是安虎。嗯，他其实你看到我不同的一些职业什么的，其实那都是我，他只是像一个多棱镜一样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而已。但是安虎还是安虎。 对，就是不一样的角色， 对，不一样的角色的转换而已。 对，而且人家一直就是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还保持了一个特别健康的好身材。 健身吗？ 对， 谢谢，胸大肌很大。哎呦， 那周杰伦刚唱过啊，胸肌拿来靠一靠啊，是吧？啊， 是的， 好吧。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想聊的，但是有关于健身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话题，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好， 最重要的是说，好像还有一次要可以现场去听你的演唱的机会， 六月二号。 是的，六月二号是在这个五棵松的 M 空间，原来万事大中心有我的首场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那也是我入行25年的一场纪念演唱会， 虽然送给自己一份答卷了。 是的，这首歌是我本人也非常喜欢的。其实这首歌是送给所有曾经爱过和现在正在爱的人，就是 真好。 每一个爱的人都希望他在或不在的时候，你都能好好的。 你知道安虎，你是个幸福的人。当你可以用音乐来去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的时候，其实那些光芒会去散发到所有你在意的人身上去。 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来安虎。 答应我， 虽然是。有点不舍，还是要放开你的手，也许以后再也不能走过这熟悉的路口，就让我们向过去挥挥手。很难说我们是否还有再见。 对，这首我喜欢啊。哦，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有同感，或者说想听一听到底唱了些什么，自己去找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叫做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对， 来三虎。 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6月2号在五棵松的演唱啊，据说还会有神秘嘉宾啊， 是的， 就不透露了，时间的关系啊。也祝虎式情歌大卖，谢谢安虎做客，谢谢 谢谢谢谢二位，谢谢 啊，谢谢。最后我们就来再听一段这首歌，有人说去中关村提安虎好使呗。关心你的朋友还真不少，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希望音乐传达到他们的身边，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 答应我，你们要好好的。 好的，谢谢安虎， 拜拜。 好，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再见， 拜拜， 周末快乐，拜拜。 没我的日子，答应我你要好好的。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